比如说现在的台湾人大概谁也是了，因为大概你吃了西瓜啦，吃了什么哈密瓜啦，大概这方就用得到了，就脾胃有冷的痰饮的时候就用得到了。那你会说，如果我脾胃太湿有没有用？也有用。那它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跨越几个方的效果。比如说我们一般说脾胃湿，我们可能可以用脾胃散，对不对？可以用研究盒的实体饮。可是脾胃散跟实体饮处理的都比较是湿气的那种水气，一旦这个水是有一点粘稠度处于痰饮这边的时候，那脾胃散或者是那个实体散就不能没有那么好用了，那相对来讲脾胃饮就比较好用。那这个所谓的痰饮体质啊，如果是中焦比较虚寒，消化能力不好的，那或比如说像是我们补脾胃的药，比如说香砂六君子汤，也有木香，也有砂仁，对不对？也有半夏，你说它是不是可以去痰？你说对。但是香砂六君子汤有的时候挖那个痰饮挖好久啊，就是效果太慢了。那这个时候你脾胃它黄芪、半夏、砂仁、泡姜、白豆、蔻姜一起来就快一些啊，所以在速度上来讲是不错的。那随着我们现在的人啊，越来越容易变成阳虚的体质，其实这个方也越来越凸显它有意义的地方。那怎么讲呢？像张仲景在治疗痰饮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有带到一条说意义，我们有没有印象？就是说这个人他那个手臂啊，因为吹冷风或怎么样，有痰积在里面的时候，会手这样子啊，会痛痛的，一个一个痛点在那边，那就是要用大小青龙汤把这个意义抽掉，对不对？大小青龙汤发酵或小酱抽掉。可是你到了我们现在这种体质比较弱的年代，若要治疗意淫，哎，可能大小青龙汤用的人都会太虚，或者是效果不好。那反而是用李皮滴在这边在里面吃的这样慢慢抽比较有效。所以就是基于这些理由啊，可以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个方子。那如果要多讲一点的话，就是它有一点点历史上的转折意义，因为苏辞远跟他的这个徒孙齐秉惠，他们是承接着所谓的父亲主派如何跟金方派合而为一，乃至于在未来诞生火神派的一个枢纽。就是说苏辞远跟齐秉惠呢，他们开始在苏辞远是师公嘛，齐秉惠是徒孙，那他们开始在临床上面引入这个父亲主那个门派的医疗方法。那他们本来是金方派嘛，对不对？他在金方派里面加进父亲主的思考。那其实父亲主的思考是不是父亲主的，那也是很难说。因为我从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都有一点点讲的，可以说讲的不正确。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说，陈世铎的得到的医术是父亲主的医术，我讲这样的说法。但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对。就是陈世铎他说他在酒楼喝酒，有无聊男子跟他搭讪，然后一聊之下才发现这个无聊男子是古代的神仙啊，叫他要把这个古代的秘籍给他，然后就有这样的一段奇奇怪怪的故事啊。那就那些无聊男子有人自称是写《黄帝内经》的齐国先师啊，有人自称是张仲景哦，然后就教他一些医术，然后就写成陈世铎的医术。那我在早期的时候会觉得说，那会不会是因为父亲可能甚至身上有点敏感，所以要这样方法把医术传下去？后来发现不对，因为你读父亲主的医书会发现，父亲主也说他的医书是这些怪怪的人给他的，就是父亲主的医书也常常会有里面插一句话说，山得一人之传，就是富山啊，父亲主叫富山嘛，富山得到这个奇怪的人然后教我东西，然后甚至会在他书里面谋到此乃齐国天师之方，也就是跟陈世铎的遭遇是一样的，等于是那个不知道是哪来的江湖的隐秘门派啊，然后呢又找上父亲主，又找上陈世铎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因此医术大增这样子，就这种类似这种奇怪的武侠小说里的故事啊。那这样的很奇怪的中医的世界，就是为什么一直隐藏到清朝才忽然出现的这样一个不知名的门派，然后他的医术开始介入金方派，就是齐秉惠、苏辞远这一对徒孙跟师祖，然后渐渐他们这个什么在补脾胃里面加什么砂仁啊这种做法啊，就是慢慢的在被这个 郑清安所吸纳，然后变成这个后来或审派的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作为，比如什么潜阳丹啊什么的啊，就是都是在用这样的方子。所以我后面也附上那个镇火神的这个李中康的家位，他在李中康里面也家位加这个茯苓半夏跟杀人。其实如果是那个时代的人是脾胃比较虚寒，比较容易积蓄痰的话，的确加这三味效果会比较好。就像郑清安的这个家位李中康啊，治疗这个脾胃虚寒的鼻子过敏是蛮有效的哦。就是如果你是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鼻涕多的那种人，那你的确是有脾胃这个比较湿比较冷的问题的话，那郑清安的家位李中康也可以考虑看看啊。所以就一起跟同学稍微介绍一下。那另外呢，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雪羹啊。雪羹是这个清朝的这个王敬三，也就是王子街的一个方子。那为什么要介绍雪羹？是因为今年啊，这个因为五运六气的关系吧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好容易阴虚，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比如说，即使是脾胃虚寒的人啊，今年如果你要吃什么理脾滴饮或者是什么理中汤，恐怕里面都要放半碗理中汤，就是这样，不然的话你吃一吃就是舌尖发，变成深红，舌苔裂掉啊，那这样你就吃到阴虚了，所以都是要做一些调节。那同样的，今年如果不要说今年了，其实这个雪羹的这个药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，就是如果呢，如果我们是这个有痰饮，要去痰饮，那我们吃什么银桂竹甘汤啊，吃什么理脾滴饮方之类的，那吃着吃着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痰饮还没有去干净，你人开始发燥。那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，你肯定要考虑说，以一个阶段性来讲，有一些方子，就是雪羹这类的方子，是可以用比较凉润的药来化除痰饮的。那雪羹它在王敬三他元代的书是治什么呀？元代的书是治疗这个奔豚汤症，就是肝经有湿气的那种奔豚啊，奔豚汤症。那他用这样的一个，因为海蜇啊，是海蜇皮啊，就是好像是那种能够他把它能够润痰的东西。然后碧琪呢，又是一个比较有攻击性的药物啊。其实我们现在碧琪就当点心吃了啊，不觉得有什么猛烈的。可是古时候的人说到碧琪，就是说什么化铁消筋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拿碧琪跟铜钱一起放在嘴巴里面嚼的话，铜钱都会烂掉啊，就是有这种江湖传说。但是现在要看铜钱烂掉，泡可乐就可以了啊，不必去看碧琪了。但只是说有这样的做法，而用碧琪来攻坚肌，就是这个坚硬的鸡块用碧琪来攻它。我们中国有没有这个传统？有哦，比如说父亲主治子宫肌瘤啊，它就是碧琪跟鳖甲一起用啊，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攻击这个鸡块。那用这样的一个也算温和但是也算有力道的药啊，来搭配起来，然后来去除这个比较干比较热的痰饮。那为什么介绍雪羹？因为张仲景方里面处理那个比较干比较热的痰饮的那些药啊，反而令方上不好用。比如说如果肺部有燥痰，用瓜蒌实或者瓜蒌根，那或者是什么石膏防消，那根本大家都吃不下去，你知道吃几口都拉肚子了，所以那就罢了啊。所以还不如用雪羹来处理。那讲到这个碧琪这种化铁消筋的药，就会让人想起来，其实啊，还有一位化铁消筋的药，恐怕现在还用得到哦。就是有一味药，中国古时候叫做灌众，有没有同学听过啊？这个刚好最近那个什么肠病毒还没有退流行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药就还有点用。灌众呢，我们中国说它这个药的药性啊，很厉害，但厉害在哪里不知道。一直到现在的这个药理研究才发现说，哦，难怪中国古时候的人要那样用它，就是灌众是一个用来挡瘟疫的药。其实这个药的能量啊，你不要用吃的，光是用看的都觉得它能量很可怕。就是这个药物是一个好像是蕨类啊的中间的那一坨。那你在中药店看到一个切了片的灌众啊，你会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叫鬼画符， 就是观众的那个纹理会让你有点被吓到的感觉，就是好像有个天师化的符咒一样的长相。那这样的药要去买一片片，古时候是说这是中医故老相传啊，就是说你有瘟疫的时候，你就在你家水缸里面丢一枚罐中，丢一坨罐中进去，那可能一个礼拜换一次就好，那全家就吃就喝到这个有罐中加持过的水，这样就可以免除瘟疫。那到底这个药怎么会那么有效啊？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发现罐中呢对于病毒是无差别的，可以使病毒弱化。就是如果你身上有沾到一点罐中加持过的水的话，这个肠病毒到你身上就变成普通的脑后汤症、过去汤症，就吃一点过去汤就解决了。但它会把病毒变成无力化，所以那就是在流行瘟疫的时候，你家里面有罐中水的话，那就是让你那个就算瘟疫的病毒来你家，你感冒起来也是普通小感冒的等级，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药啊。那我们现在不用泡一个礼拜了啊，就已经不是很好闻的药，再泡一个礼拜更臭了。那你可能就是加一些热水瓶啊，每天放一片下去，也不要多啊，因为多的时候有一些那个臭臭的味道，所以就每天只在一全家人的水一天里面只用到一片罐装泡在里面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效果就有了啊。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学《伤寒论》的人啊，说不定我们早就得过肠病毒了，只是我们在一觉得感冒就比较桂枝汤正常就吃了就好了，然后就不知道那叫肠病毒，对不对？就你要到也要认识它的肠病毒，要等它发作成肠病毒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感冒就吃药的话，往往没有机会认识它啊，那就是这样子。那所以呢啊，就是我们观众的话跟同学带到一下，那我们这个血根啊，这个凉用凉润药来化痰这件事情呢，其实这种事情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上的可能性的。就好比说我最近这一个月也被阴虚这件事情搞得很苦，就是常常觉得舌苔啊都是有裂纹的，那舌尖都暗红暗红的，他就觉得说哎呀人都有点燥燥的，就最近烟都快抽不下去，就是你知道抽烟的话肺会更干嘛，就觉得哇抽烟变得好难抽，全都这样在抱怨，那说最近香烟抽起来好难过。那这样一个发干的现象你说要怎么处理？那刚好我在准备功课的时候，我也在看武林散，就是看在准备武林散的时候会想到很多事情，就是你在看武林散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在金方派的世界里面，口渴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喝水的，口渴它只是意味着你的下焦没有能力把水转上来，所以你可能要吃一点五苓散那种利水的药，反而能够让你的变得比较不渴。就是我的那种口渴是那种舌苔很黄很厚的那种，但是其实还是渴，它代表着水没办法运化吧，所以反而要吃利水的药，它把水转上来，然后舌苔变薄的口反而不渴。那所以这是水的部分，那另外我阴虚的部分其实是已经弄到前几天吧，就是礼拜四晚上的时候我已经变成晚上失眠了，就是已经人会有一点烦躁会失眠了。那我想说这样有点可怕哦，那就礼拜五去抓了一小节那个猪鸟汤，就是上海的最滋阴的两个方法，一个炙甘草一个猪鸟。那我准备抓酸枣仁，因为我觉得酸枣仁汤每次吃效果都很不显著，所以我就跳掉了。那我就用那个黄连阿胶鸡子汤啊，就是猪鸟汤，那吃一点晚上就很容易睡着，然后就睡得饱饱的，然后昨天又吃一点，然后这一夜又睡得很好，那就觉得稍微有点复活的感觉了，那舌苔上面的裂痕也开始收掉了。那当然吃胃连汤就是化湿剂也会有改善，就嘴巴会比较润。讲句很白目的话，舌苔要有裂纹，还有舌苔不要有裂纹，对不对？是这种意思，然后没有舌苔就没有裂纹了。所以好，昨天我来上海思考，那就是但是这样子用也是一个做法，就是其实这一类的临床上的做法，你学了伤寒论，很多选择都是各位的自由啊，就只要方向跟意义对的都可以的。像我就是用滋阴药跟这个祛湿药同用，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吃一般的祛痰饮的药会觉得越来越燥，那你又不想用太多花样的方法，那我觉得血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，它可以在有润到的前提下就把它痰饮去除。那 那在临床上面呢，这种处于阴虚但是又有痰饮的这个现象，我们可以在哪些病人身上看到呢？比如说淋巴发炎的人，就淋巴有一坨一坨的，可是这个人处在一个上火的状态，或者标准的阴虚而有肿大的甲状腺亢进的肿大，那种是标准的阴虚有热又有痰饮纠结在那边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其实常淋巴的病或者甲状腺的病啊，就是每天把雪蛤呢当点心吃，这可以加糖的啊。这个如果你白木耳吃得下去的话，像解雪蛤不会太难吃。然后那或者是如果是那个有热症的什么高血压造成的青光眼，那个我们说青光眼眼压过高，你喝一罐汤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你用雪蛤也可以啊，就看这个人的寒热。所以他的这个而且要在这种阴虚有热的病里面，要阻止什么什么组织纤维化，雪蛤还是很有办法。它等于是有一点像是烂人都那种调子啊，就是动物药，所以阻止什么什么咳嗽啊，什么变成纤维化的话，其实还是蛮有办法啊。所以就把这个方子一起介绍给同学，就是当你用我们教过的方，觉得哎，好像这种地方吃起来好像有点太干了，那你知道至少还有几个比较热的方子可以用啊，就是这样做一个对比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要讲的这个条文呢，是这个芍药甘草附子汤，以及茯苓四逆汤，以及调味承气汤。那像是芍药甘草附子汤呢，就是7支39/40条，跟茯苓四逆汤，在历代注解或者教授《伤寒论》的医家学者老师们，在处理这几条的时候，通常都会说什么？这是《伤寒论》里面的垃圾条，就是说他给的对症点太少了。所以这个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。那可是啊，我一开始在参考别人在教这几条的时候，也会受到影响，说哦，这是垃圾条，要不要认真教了？结果呢，看到后来才发现不是哦。我觉得人的头脑，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男人的头脑，就是这么可恶。就是说，当你在分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当然希望它给你的条件越说越好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抓主症，他有10个主症都有才能用这个药的话，你会觉得哇，真精确，对不对？那可能如果他只丢给一个主症的话，你就觉得他乱讲。可是呢，这种会被后代的研究者视为垃圾条的这种方子啊，其实不一定代表它不好用，往往代表它超好用。就像咳而脉浮者，后破毛黄汤主之，这是就是世界代表的垃圾条，因为学经方都不用那个方，因为太粗，变得脸看起来不细致。可是问题就是你咳嗽脉浮用了就很有效啊，你知道，就是越好用的方反而变得研究的人那个头脑越会钻牛角尖，觉得变得看不到它这样子。那所以像是茯苓四逆汤或者芍药甘草附子汤啊，其实说来也是临床上好用的方子，只是因为它讲得非常简单，所以就被归类于垃圾条，或者是张仲景搞不清就是乱写的，或者糊里糊涂写的这样子。可是其实像张仲景这个人是多么龟毛的一个人啊，那他能够写到这么粗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么粗有这么粗的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可能休息一下来看看这个啊，《伤寒论》里面代表性的垃圾条到底是如何是垃圾啊。